19年春正月，大朝信公，召肥义与一天下，五日而毕。王北掠中山之地，至于房子，遂之代，北至无穷，西至河，登黄化之上。召楼缓谋曰：“我先王因事之变，以长南藩之地，蜀祖丈夫之贤，立长城，又取蔺、郭郎，拜邻人于忍，而功未遂。今中山在我腹心，北有燕，东有胡，西有林胡、楼烦、秦韩之边，而无强兵之救，是王社稷，奈何？夫有高士之名，必有夷俗之累，吾欲胡服？”楼桓曰：“善。”群臣皆不欲。于是肥义事，王曰：“兼相主之列，济胡敌之力，为人臣者，重有孝悌长幼顺民之节，通有补民益主之业，子良者臣之分也。今吾欲济乡主之计，开胡敌之乡，而足事不见也。为敌弱，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无尽百姓之劳，而续亡古之勋。夫有高士之功者，负夷俗之累，有独志之虑者，任傲民之怨。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，而事必益寡人，奈何？”肥义曰：“臣闻一事无功，一行无名，王既定负夷俗之虑，待无故天下之意义。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，昔者舜武有苗，于谈裸国，非以养育而乐治也，勿以论德而约功也。愚者暗成事，智者笃未行，则王何疑焉？”王曰：“吾不疑胡服也，吾恐天下笑我也。狂夫之乐，智者哀焉，愚者所笑，贤者察焉。是有顺我者，胡服之功未可知也。虽屈士以笑我，胡地中山无必有之。”于是遂胡服矣。使王谢告公子成曰：“寡人胡服，将以朝也，亦欲书服之。家听于亲，而国听于君，古今之公行也。子不反亲，臣不逆君，兄弟之通义也。今寡人坐教一服，而书不服，恐天下异之也。治国有常，利民为本，从政有经，令行为上。明德先论于见，行政先信于贵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养育而乐治也。事有所止，而功有所出，事成功利，然后善也。今寡人恐书之逆从政之经，而辅书之意，且寡人闻之，事立国者行无邪，因贵戚者名不累，故愿慕公书之意，以成胡服之功，使谢业之书，请服焉。”公子成再拜其首曰：“臣故闻王之胡服也，臣不宁寝疾，未能驱走以资尽也。王命之，臣敢对，因结其于中曰：‘臣闻中国者，盖聪明训智之所居也，万物才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 义敏技能之所事也，远方之所观复也，蛮夷之所易行也。今王舍此而习远方之福，变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逆人之心而服学者，离中国，故臣愿王图之也。使者以报。王曰：吾故闻书之极也，我将自往请之。王遂往之公子成家，因自请之，曰：胡服者所以变用也，礼者所以变事也。圣人观乡而顺仪，因事而治理，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。夫剪发纹身，错臂左衽，欧越之民也。黑齿雕蹄，却观数处，大吴之国也。故礼服莫同，其变一也。相异而用变，事异而礼异。是以圣人果可以立其国，不依其用；果可以变其事，不同其理。儒者易师而俗易，中国同理而教离，况于山谷之变乎？故去旧之变，智者不能依，远近之福，贤圣不能同。穷乡多异，曲学多变，不知而不疑，异于己而不非者，公焉而众求尽善也。今书之所言者俗也，吾所言者所以治俗也。吾国东有河伯洛之水，与其中山同之，无舟楫之用。自常山以至代上党，东有燕东湖之境，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，今无骑射之备，故寡人无舟楫之用，加水居之民，将何以守河伯洛之水？便服骑射，以备燕三湖秦韩之边。且昔者简主不色晋阳以及上党，而乡主并容取代以攘诸胡，此愚智所明也。先时中山负其之强兵，侵暴无地，系累无民，饮水为号，为社稷之神灵，则号积于不守也。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，今骑射之备，尽可以变上党之行，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。而书顺中国之俗，以逆简乡之意，务变服之名，以忘好事之仇，非寡人之所忘也。公子成再拜其首曰：臣愚不达于王之意，感到世俗之文，臣之罪也。今王将继简乡之意，以顺先王之志，臣敢不听命乎？再拜其首，乃赐胡服。明日服而朝，于是使出胡服令也。赵文、赵造、周绍、赵俊皆见指王无胡服，如故法变。王曰：先王不同俗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习，何礼之循？伏羲、神农教而不诛，皇帝尧舜诛而不怒。即至三王，随时治法，因事治理，法度制令各顺其宜，依服器械各变其用，故礼也不必一道，而变国不必古。圣人之兴也，不相习而亡；夏殷之衰也，不义礼而灭。然则反古未可非，而循礼未足多也。且服其者至淫， 则是邹鲁无其行也。俗辟者民意，则是无乐无秀事也。且圣人立身谓之福，辨事谓之礼。夫进退之节，依服之志者，所以其长民也，非所以论贤者也。故其民与俗流，贤者与变具。故晏曰：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，以古至今者不达事之变。循法之功不足以高士，法古之学不足以至今，子不及也。遂胡服招其社。二十年，王略中山地至宁峡，西略胡地至于中。临胡王献马归，使楼缓之秦，仇夜之寒，王奔之楚，傅丁之魏，赵绝之齐。代相赵固主胡，治其兵。二十一年，攻中山，赵绍为右军，许军为左军，公子章为中军。王并将之，牛简将车骑，赵熙并将胡代，赵与之敬，合军趋阳，攻取丹丘、华阳、蚩之塞。王军取号、石邑、丰隆、东原，中山县四邑合，王许之，罢兵。二十三年，攻中山。二十五年，会后卒，使周绍胡服赴王子和。二十六年，复攻中山，攘地北至燕代，西至云中九原。二十七年五月戊申，大朝于东宫，传国，立王子和以为王。王庙建礼毕，出临朝，大夫西为臣，肥义为相国，并辅王，是为惠文王。惠文王，惠后吴娃子也。武陵王自号为主辅。主辅欲令子主治国，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，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。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，秦昭王不知，以而怪其状甚伪，非人臣之度，使人逐之，而主辅迟以脱官矣。审问之，乃主辅也，秦人大惊。主辅所以入秦者，欲自略地形，因观秦王之为人也。惠文王二年，主辅行新地，遂出代，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治其兵。三年，灭中山，迁其王于夫师，起寿陵，北地方从，代道大通。还归，行赏大赦，至九仆五日，封长子张为代安阳君。张素耻，心不服其弟所立，主辅又使田部礼相张也。李兑谓肥义曰：公子张强壮而志骄，党重而欲大，带有私乎？田不礼之为人也，忍杀而骄，二人相得，必有谋因贼起，亦出身侥幸。夫小人有欲，轻虑浅谋，图见其利而不顾其害，同类相推，俱入祸门，以无官之，必不久矣。子任重而势大，乱之所使，祸之所及也，子必先患。仁者爱万物，而智者备祸于未行。不仁不智，何以为国？子奚不称疾无出，传政于公子成， 无为怨服，无为祸梯。肥义曰：不可，昔者主府以王主义也。曰：无变而夺，无义而虑，坚守一心，以默而事，亦再拜受命而及之。今为不理之难而望无极，便孰大焉？尽受严命，退而不全，复孰甚焉？变复之臣，不容于行。晏曰：死者复生，生者不愧，无言已在前矣。吾欲全无言，安得全无身？且夫真臣也，难治而节限；忠臣也，累治而行明。子则有次而忠我矣，虽然，吾有与在前者也，终不敢失。李兑曰：诺，子免之矣。吾见子以今年耳。涕泣而出。李兑朔见公子成，以备田不理之事。翌日，肥义谓信妻曰：公子与田不理，甚可忧也。其于义也，生善而识恶，此为人也，不子不臣。吾闻之也，奸臣在朝，国之残也；谗臣在中，主之度也。此人贪而欲大，内得主而外为暴，矫令为慢，以善一旦之命，不难为也，或且待国。今无忧之，易而忘昧，积而忘食，盗贼出入，不可不备。自今以来，若有赵王者，必见吾面，我将先以身当之，无故而王乃入。信妻曰：善哉，吾得闻此也。四年，朝群臣，安阳君亦来朝，主府令王听朝，而自从旁窥群臣宗室之礼，见其长子张累然也，凡北面为臣，处于其地，心怜之。于是乃欲分诏而望张于代，既未决而辍。主府即王游沙丘，义公。公子张即以其徒与田部里作乱，诈以主府令赵王，肥以先入杀之。高信即与王战，公子成与李兑自国志，乃起四亿之兵入巨难，杀公子张及田不礼，灭其党贼而定王室。公子成为相，号安平君，李兑为司寇。公子张之败，王走主府，主府开之。成对因为主府公，公子张死，公子成李兑谋曰：以张固为主府，即解兵，吾属已矣。乃遂为主府，令宫中人后出者宜，宫中人悉出，主府欲出不得，又不得食，叹绝寇而食之。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，主府定死，乃发丧赴诸侯。是时王绍成对专政，为诸故为主府。主府初以长子张为太子，后得无娃，爱之，为不出者数岁，生子和，乃废太子张而立和为王。吴娃死，爱迟，连故太子，欲两忘之，犹豫未决，故乱起，以致父子俱死，为天下笑，岂不痛乎？五年，与燕莫易。八年，成南行堂。九年，召良将。 与齐合军攻韩，至鲁关下。即十年，秦自治为西地。十一年，董叔与魏氏伐宋，得河阳于魏。秦取耿阳。十二年，赵梁将攻齐。十三年，韩徐为将攻齐，公主死。十四年，相国乐毅将赵、秦、韩、魏、燕攻齐，取灵丘，与秦会中阳。十五年，燕昭王来见，赵与韩、魏、秦共击齐，齐王败走，燕独深入，取临淄。十六年，秦复与赵朔击齐，齐人患之。苏厉谓齐谓赵王书曰：“臣闻古之贤君，其德行非不于海内也，教顺非洽于民人也，祭祀石响非朔常于鬼神也。甘露降，时雨至，年谷丰熟，民不及意，众人善之，然后贤主图之。今足下之贤行功利，非朔加于秦也，愿独激怒，非素深于齐也。秦赵与国，以抢征兵于韩，秦诚爱赵乎？其实增其乎？物之甚者，贤主察之。秦非爱赵而增其也，欲亡韩而吞二州，故以其淡天下，恐事之不和，故出兵以结魏赵，恐天下未及也，故出至以为信，恐天下及反也，故征兵于韩以威之。生以德与国，时而伐空韩，臣以秦计为必出于此。夫物固有事义而患同者，除九伐而中山亡，今其九伐而韩必亡，破其亡与六国分其利也。亡韩，秦独善之，收二州，吸取祭器，秦独私之，富田济功，王之获利属与秦多。税氏之计曰：韩王三川，魏王晋国，世朝未变而获以及矣。燕晋齐之北地，去沙丘巨鹿敛三百里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，燕秦谋王之河山，建三百里而通矣。秦之上郡近挺关，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，阳长之西，勾柱之南，非王有矣。于勾柱斩长山而守之，三百里而通于燕，带马虎犬不东下，昆山之玉不出，此三宝者亦非王有矣。王久伐齐，从强秦攻韩，其祸必至于此，愿王熟虑之。且齐之所以伐者，以事王也，天下属行以谋王也。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，五国三分王之地，其被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，西兵以进强秦，秦废地请服，反高平根柔于魏，反行分先数于赵，其之事亡，疑为上缴，而今乃抵罪。臣恐天下好事亡者之不敢自毙也，愿王熟计之也。今王无与天下攻齐，天下必以王为义，齐报社稷而后事亡，天下必尽重王义。王以天下善秦，秦报 王以天下尽之，是一世之名宠至于王也。于是赵乃辍，谢秦不击齐。王与燕王玉廉颇将攻齐西阳，取之。十七年，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，而秦愿赵不与己击齐，伐赵，把我两城。十八年，秦把我十城。王再之魏东阳，决河水，伐魏氏，大涝，漳水出。魏冉来向赵，十九年，秦取我二城，赵与魏伯阳。赵奢将攻齐麦丘，取之。二十年，廉颇将攻齐，王与秦昭王遇西河外。二十一年，赵徙漳水五平西。二十二年，大疫，至公子丹为太子。二十三年，楼昌将攻魏姬，不能取。十二月，廉颇将攻姬，取之。二十四年，廉颇将攻魏房子，拔之，因城而还，又攻安阳，取之。二十五年，燕州将攻昌城、高唐，取之，与魏共击秦。秦将白起破我华阳，得以将军。二十六年，取东湖、欧代地。二十七年，徙漳水五平南，封赵豹为平阳军。河水出，大涝。二十八年，蔺相如伐齐，至平邑，霸城北九门大城。燕将成安军公孙操弑齐王。二十九年，秦韩相攻，而为燕羽。赵使赵奢将击秦，大破秦军燕羽下，赐号为马服军。三十三年，惠文王卒，太子丹立，是为孝成王。孝成王元年，秦伐我，拔三城。赵王新立太后用事，秦即攻之。赵氏求救于齐，齐曰：“必以长安君为质，兵乃出。”太后不肯，大臣抢谏。太后名位左右曰：“复言长安君为质者，老父必唾其面。”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，太后盛气而虚之。入，徐屈而坐，自谢曰：“老臣病足，曾不能及走，不得见久矣，且自述，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，故愿望见太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老父是辇而行耳。”曰：“时得无衰乎？”曰：“是周耳。”曰：“老臣见者殊不遇时，乃抢步日三四里，稍易事时，何于身也？”太后曰：“老父不能。”太后不和之色稍解。左师公曰：“老臣见昔叔齐最少，不孝，而臣衰，且怜爱之，愿得补黑衣之缺，以慰王公，昧死以闻。”太后曰：“敬诺，年几何矣？”对曰：“十五岁矣，虽少，愿及魏田沟壑而托之。”太后曰：“丈夫亦爱怜少子乎？”对曰：“甚于妇人。”太后笑曰：“妇人亦甚。”对曰：“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。”太后曰：“君过矣， 不若长安君之甚。左师公曰：父母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敖之送燕后也，持其种，为之弃，念其远也，亦哀之矣。以行非不思也。祭祀则助之曰：必勿食反，岂非祭久长，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？太后曰：然。左师公曰：今三世以前，至于赵主之子孙为侯者，其祭有在者乎？曰：无有。曰：唯独赵诸侯有在者乎？曰：老父不闻也。曰：此其近者或及其身，远者及其子孙，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？为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而挟重器多也。今敖尊长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高于之地，多与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。一旦山陵崩，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？老臣以敖为长安君之计短也，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。太后曰：诺，自君之所使之。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至于齐，齐兵乃出。子义闻之曰：人主之子，骨肉之亲也，犹不能持无功之尊，无劳之奉，而守金玉之重也，而况于鱼乎？齐安平君田丹将赵师而攻燕中阳，拔之，又攻韩柱人，拔之。二年，惠文后卒，田丹为相。四年，王孟亦偏都之一，乘飞龙上天，不至而坠，见金玉之基如山。明日，王赵适时感沾之，曰：孟亦偏都之一者，惨也。乘飞龙上天，不至而坠者，有气而无实也。见金玉之基如山者，忧也。后三日，韩氏上等守冯亭使者至，曰：韩不能守上党，入之于秦，其利民皆安为赵，不欲为秦，有成事一时期，愿再拜入之赵，才王所以赐利民。王大喜，召平阳君报告之曰：冯亭入成事一时期，受之何如？对曰：圣人甚获无故之利。王曰：人怀无德，何谓无故乎？对曰：夫秦蚕食韩氏地，终觉不令相通，故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。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，欲嫁其祸于赵也。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，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，小弱故能得之于强大乎？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？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，上圣备战者，列上国之地，其政行不可与为难，必勿受也。王曰：今发百万之军而攻，余年历岁未得一成也。今以成事一时期必无国，此大利也。赵报出，王召平原君与赵瑜而告之，对曰：发百万之军而攻，余岁未得一成， 今坐受成事一时期，此大利不可失也。王曰：善。乃令赵胜受地，告冯亭曰：敝国使者陈胜，敝国君使胜致命，以万户都三封太守，千户都三封县令，皆世世为侯，利民皆一爵三级，利民能相安，皆赐之六金。冯亭垂涕不见使者，曰：吾不处三不义也，为主守地不能死故，不义一矣。入之秦不听主令，不义二矣。卖主地而食之，不义三矣。赵遂发兵取上党，廉颇将军郡长平。七月，廉颇免而赵括代将，秦人为赵括，赵括以军降，卒四十余万皆坑之。王悔不听赵豹之计，故有长平之祸焉。王桓不听秦，秦为邯郸。武桓令傅豹、王戎、苏叶率燕众反燕地，赵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。八年，平原君如楚请救，还楚来救，即魏公子无忌亦来救，秦为邯郸乃解。十年，燕公昌壮五月拔之，赵将乐胜庆射攻秦信良军破之，太子死，而秦攻西周拔之，屠府齐出。十一年，成元氏献上元，武阳君郑安平死，收其地。十二年，邯郸快烧。十四年，平原君赵胜死。十五年，以魏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。燕王令丞相立父曰欢，以五百金为赵王酒。桓归报燕王曰：赵氏壮者皆死长平，其孤未壮，可伐也。王召昌国君乐贤而问之，对曰：赵四战之国也，其民习兵，伐之不可。王曰：吾以众伐寡，二而伐一，可乎？对曰：不可。王曰：吾即以五而伐一，可乎？对曰：不可。燕王大怒，群臣皆以为可。燕卒起二军，车二千乘，立父将而攻号，清秦将而攻代，廉颇为赵将，破杀立父，虏清秦乐贤。十六年，廉颇为燕，以乐胜为武乡军。十七年，假相大将武乡军攻燕，为其国。十八年，严陵军率师从相国信平军驻魏攻燕，秦把我余次三十七城。十九年，赵与燕议土，以龙队、坟门、临月与燕，燕以葛、武阳、平叔与赵。二十年，秦王政出立，秦把我晋阳。二十一年，孝成王卒，廉颇将攻繁阳取之，使乐胜伐之，廉颇攻乐胜，乐胜走，廉颇亡入魏，子衍立，是为道襄王。道襄王元年，大被魏，欲通平易中牧之道，不成。二年，李牧将攻燕，把五岁方成。秦赵春平君因而留之。谢君谓之魏文信侯曰：春平君者， 赵王甚爱之，而郎中度之，故相与谋曰：春平君入秦，秦必留之，故相与谋而纳之秦也。今君留之，是绝赵而郎中之计重也。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，春平君者言行信于王，王必后至赵而赎平都。闻信侯曰：善，因遣之。成韩高。三年，庞宣将攻燕，秦齐将俱心。四年，庞宣将赵楚魏燕之锐师，攻秦罪不拔，以攻齐取饶安。五年，复抵将居平邑，庆社将东阳河外师守河梁。六年，封长安君以饶，魏与赵业。九年，赵攻城，兵未罢，秦攻业拔之。道襄王卒，子幽穆王迁立。幽穆王迁元年，城百人。二年，秦攻武城，护哲率师救之，军败死焉。三年，秦攻赤利宜安，李牧率师与战肥下，却之，封牧为武安君。四年，秦攻藩吴，李牧与之战，却之。五年，代地大动，自越徐以西，北至平阴，台屋墙垣太半坏，地撤东西130步。六年，大饥，民讹言曰：赵为豪，秦为孝，以为不信，是地之生毛。七年，秦人攻赵，赵大将李牧、将军司马上将击之，李牧诛，司马上免，赵聪及其将严据待之。赵聪军破，严据亡去，以王迁降。八年十月，邯郸为秦。太史公曰：吾闻冯王孙曰，赵王迁其母昌也，必于道襄王。道襄王废嫡子家而立迁，迁素无行，信谗，故诛其良将李牧，用郭开，岂不谬哉？秦既鲁迁，赵之王大夫共立家为王，望代6岁，秦进兵破家，遂灭赵以为郡。